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六福珠宝爱因惠你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什么日子呀，感觉直播间都蓬荜生辉了。开个玩笑，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呢，好朋友他来了，盛源，欢迎。 大家好。我也 怎么那么简单的这个开场语啊， 一见着你就无语了。 那你还来干嘛？ 不主要 一开始就互怼是吧？ 对。 今天很高兴盛源来做客，而且呢许久没见了。我们今天呢要谈一个话题，话题很有意思。 对，是的，今天是古月和古月一起谈古月。 对，古月谈古月。 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的就是为了古月而生。 嗯，还有古典音乐也是啊， 对，其实都是一样， 是为音乐而生是吧？ 对对对， 很适合。其实古月以前我们谈过，它指的意思是本真乐器的演奏，还有一个就是用古代的音乐的演奏方式，这两种，还有没有其他的？ 咱们现在说的古乐基本上首先说的是西方的古乐基本上哈、我觉得你基本上说的也都算涵盖了，可能要是更具体一点讲的是巴洛克跟文艺复兴、还有 就是用古代的乐器来演奏。 对，这个跟这已经非常学术了，因为这个就关系到本真主义和古乐的关系，所以现在有人争论，就是说本真主义是不是古乐的代名词儿？它实际上两个很有联系，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本真主义，你就可以延伸到，比如说我用肖邦的时代的琴来演奏肖邦，那算不算古乐啊？比如说现在居然有人可以用马勒时代的或者瓦格纳时代的这个乐器演奏的方法来演奏浪漫主义时期，那么这 可能严格的说不是古乐，但是它是本真主义。但是古乐的兴起在二十世纪是从本真主义的这个思潮开始的，所以一开始是联系很紧密的，但是这个现在就已经开始 就是已经更加 分家了，对， 哎，而且更加的细腻，就是细化了，对吧？ 没错，没错， 是真是啊，社会的发展还真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有时候大家一叫这个古乐哈，我就会觉得心里吓一跳或者怎么 着， 我老想找一个词对代替它，比如说本真，可是现在连本真都没法代替。 不完全一样。 对 对 对，是。 好吧，那很高兴今天盛源来，那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这种古乐的音乐。 对对对，是的，是的。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个。 嗯。 咱们要不要先就讲一讲现在目前放的这个曲子？ 好啊，您说说。 这个一上来确实有蓬荜生辉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播间蓬荜生辉可能是因为这首曲子。这是法国作曲家吕利写的歌剧阿尔密德里面的一首叫帕萨凯这么一个舞曲。 阿尔密德是翻译成中文什么意思呢？ 就阿尔密德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 啊，对。那么吕利在这个巴洛克音乐里面的历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意大利出生的意大利人，但是他很早就到了法国，然后在法国宫廷里面任音乐这个宫廷音乐师。那么他呢跟路易十四是叫太阳，咱们叫太阳王吧。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路易十四比他小几岁，他有一点像大哥哥一样，然后他们在一起呢研究音乐，研究舞蹈。那么他们俩还有一个舞蹈家叫博尚，还有一个戏剧家叫莫利埃，咱们都知道啊，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就研究出了一整套的这个巴洛克法国巴洛克的音乐舞蹈戏剧的这么一个体系。那么吕利其实不光是作曲家啊，他自己还是一个舞蹈家，他会跳舞的。 哦，这点我还真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 他还是个舞蹈家。 说一点八卦，他最后去世是直接原因是因为音乐，间接原因是因为舞蹈。为什么呢？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指挥的人，指挥家。他怎么指挥？他不是用手指挥，他拿根棍儿，拿一拐杖戳地，就是打拍子。结果他一不小心戳着自己脚了，然后脚就感染了。感染了以后呢，医生看啊，说哟，说不行，你这腿得锯了。然后他说不能锯，因为我要跳舞，我要跟皇上跳舞。那么就这样，最后他那浑身全身感染，他就这么去世了。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 在那时候小眼药还没有。 对对，没有没有。所以人间多了些痛苦嘛，也多了些更美的音乐，我倒觉得。 因为有了不够完美，有了缺陷，所以才有了完美。 是的， 对 对 对吧， 是这样的。那这首曲子哈，是巴洛克时期最最最最出名的一首曲子。咱们现在想来说巴洛克时期最出名的什么，咱们可能会先想到巴赫，或者想到维瓦尔第的四季，觉得这些是巴洛克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在那个时期最广泛流传的是咱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 那我们再好好听一下。 再听一下、对。 刚才呢，寿延先生也介绍到，吕丽的这首作品呢，在巴洛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像巴哈、亨德尔这些其实还要有名。那我在想，这个有名的程度不只是因为音乐，还只是因为吕丽给法国宫廷服务。 对，是的，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法国是欧洲最强盛的一个国家，路易十四对法国的政治文化，乃至于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军事等等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全欧洲人都是要效仿法国的这种文化，尤其德国哈、德国人非常崇拜当时法国的音乐、巴赫啊什么的都是不例外的，所以这个当时这首曲子出名，肯定是跟这个当时的政治啊、文化的这种格局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今天说音乐只是音乐，但是音乐真的和政治在当时起码是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件事情你说再过了200年、300年，那最终谁是最有艺术价值的音乐，那么这就跟政治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最终当时并不是最出名的一个作曲家，比如说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种人，就会300年以后被人认为最伟大的作曲家。 时间来洗牌。 对，是的。 我们来听下一首。 好的。这首曲子听起来跟上一首很不一样啊，首先它的乐器是不一样的。 哎，这是圆圆，你最近一直在，不是最近，这几年一直在 研究的羽管键琴。 哎， 对，这首曲子是也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另外一位宫廷音乐家叫库珀兰，那么他写了很多很多羽管键琴的组曲，这是其中的一首啊。首先我想讲一讲这个它这个音律的问题啊，大家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是音不准，咱们再听听一下。 我觉得还好，不知道你在弹的时候这个音律对你来说是怎么样，因为你肯定，我不是绝对音高，我还是有点手调式的那种。 我知道。 你是绝对音高。 我有绝对音高，但是我说的是就是这个音的。 你是习惯是十二平均律，但是 对 音程的关系。 对。 听起来好像就有一点，好像怎么没调好似的那个感觉。刚开始一听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听多了以后，它有自己的一种味道，你反而就好像你刚开始吃一种菜吧，开始不是特习惯，觉得好像没做好。吃多了以后发现好像还这个味道好像是以前我不理解的，你有这感觉吗？ 我懂你说的意思，比方说臭豆腐。 对，我就是刚才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敏感词啊，对是对。 因为你觉得这个阳春白雪跟下一巴人是不有时候大俗才大雅了。 对 吧？ 对。 但是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你觉得这个音律的方面，那比如说在调律的方面， 嗯、 你在弹羽管键琴， 嗯， 怎么办？ 最好调。那其实，在平均律开始的出现之前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律制。 对。 在这个三四百年前的这个欧洲，这个律制。我不知道是用的是什么啊、 嗯 因为我耳朵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们知道巴赫才是十二平均律嘛，对吧？在巴赫之前应该有人已经尝试了、 嗯、理论上平均律的理论早就有了，其实中国人早就有了、 嗯、 但是真正把它放到音乐演奏里，巴赫其实是相对平均律，它是比当时的人更平均律，但是它也不完全平均。 嗯， 完全平均可能得要，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肯定是十九世纪甚至于以后的事情了。 这点我又引申说点别的哈、 啊， 你像过去最早的这个音乐家或者叫艺人也好， 嗯、 他们都是自己制造乐器，自己来演奏， 对 吧？ 对。 然后慢慢随着发展，我觉得到巴赫这一代的时候，他已经是自己不制造乐器了，但是他和一颗制琴师、 嗯、 像他们都是。紧密的联系，比如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乐器，其实还是在探索之中，直到现在像这些什么弦乐啊什么管乐啊这些才定型，但是其实打击乐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你没觉得？ 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律制也好，就是各国的律制也好，都在、 嗯、 在当时还在不断的摸索。 是的是的。当时其实我觉得它有摸索的成分，但是也有每一个个人或者说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偏好的这么一个成分。 哎，审美的不同。 审美不同，对。 哎、 所以我觉得并不能说川菜跟广东菜这两种不同的菜都是在摸索一种最伟大的菜的一个过程。它是、 嗯、 就是那个这个地区的人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像比如说咱们现在听的这个东西吧。它并不是平均律，我还真不知道它是什么律。我今天早上在咱们，我最近成立了一个群哈，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叫古乐呆萌。我说的不是这个主持人古乐比较 挺呆萌的， 也挺呆萌的，对，那个但是就是一个因为搞古乐的人嘛，都有一点呆，也有点萌，然后呆萌我就取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既是学者。也是研究的，可能在钻研上就有这种感觉，像比如说声源， 比如说我就有点 呆呆萌萌的， 对对对，是是。那么我今天早上在群里问了这个律制，谁能听出来？到现在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律制这东西，咱们现在知道它有平均律以外的很多种不同的律，大家能够接受。就已经，起码知道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它不是错的，这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欣赏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这两天我也经常在想，音乐真的很奇妙，它的这个怎么样定的这个调， 嗯、 定的这个律、 嗯， 定的这个声音。比如说，你四百四十几下就是。 对对对，四百对， 怎么叫震动？就发表了这个音，然后大家就都确定下来了。我觉得一方面是共同的一个审美的确定， 对对， 还有一个也许当时的王公贵族说我就喜欢这个，由他们有权利的人定下来。 这个对，我觉得这还真得找个专家来问一问。 太难了，我觉得这现在，但是我觉得国外这种研究上 很 细化，对， 有很多数学在里面， 对 啊，但是也有很多趣味。说实在的，你说搞弦乐啊、声乐的人，他们并没有。不，他们不可能说一边演奏一边调音，他们都是手指头摁到哪儿就是哪儿，所以它是一种耳朵的感觉，你感觉对了就对了。比如说咱们这民乐啊，二胡，它那个律，你说它是什么律？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律这个东西可以计算出来，但是同时也包括人的情感在里面，搁在一起，它就出来一个什么律？ 哎。说到这个细化，现在包括你看古乐都已经完全不分成这个本真，各家越来越分支，现代人研究的就是越来越细化或者说单一的一个方向发展。但是总说现代人比过去人聪明，但是你觉得像过去的人，他有懂律制、懂数学、 对 懂这些物理的原理，你像达芬奇什么都会。所以那你说现代人到底是退化了还是进步了？ 你老问这种这么哲学的，不不，但是我有回答，我告诉你，我的我不一定对啊。但是我最近看一本书叫《人类简史》，其实这本书已经出来好几年了哈。他就是这个作者就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他是说，人作为个体，在原始社会时候，其实是比咱们现在的能力要强的。因为每一个人，你什么都得会，你又得会做衣服，你又得会找吃的，你又得会打猎，什么都得会点儿。那么现代人就不会这么多本领，但是人类聚在一起开始会交换的时候，就变成那这样吧，我专门负责做饭，你专门负责做衣服，那么咱们互相交换。那么作为人类来说，人类是越来越聪明的，但是个体是越来越笨的，我觉得，或者越来越细化。 是，好吧，我觉得我们的话题 远了， 往回来说哈。其实刚才我也看到啊，有鹏鹏那个，大家很多好朋友来签到，来念念啊，大家的签到。会飞老马你好，还有我爱钢琴胡雪迪、He 水王、Simon、鹏鹏说了，我来不及都念了哈。还有很多朋友问候这个盛元老师好， 哎， 鹏鹏说了，又到了古乐谈古乐的时间了。是，以前我们聊过古乐谈古乐，但是呢。就是盛元这些年呢，好像我记得以前你也，当然你现在也谈肖邦啊，也谈这些，但是这两年就是你好像也是越来越钻到这方面了，包括你谈羽管键琴， 对， 就是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这个古乐了，所以呢，就是又到了这个想到谈到这个时间和时候了，你觉得为什么最近特别想谈到这个古乐？ 哦。 对， 那其实这个是有一点机缘巧合了。其实主要是我一直觉得中国搞古乐的人或者古乐爱好者吧，我想把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做，就是把这件事儿呢，做得好一些，深入一些。因为我陆陆续续听见这个国内国外散落在各地的这个古乐音乐家还是不少的。然后我前些日子正好有空，我就建了一个群，叫这个古乐呆萌嘛，在微信上建了个群。然后就是朋友拉了朋友，朋友又拉朋友，然后又拉朋友，现在已经拉了七八十个人了。所以我才发现，哇，天哪，这个中国搞古乐专业的这个人群还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那么我们在一起嘛，天天一上来，而且确实是我发现这些呆萌的人是挺呆萌的，马上一上来就进入学术，就开始聊的热火朝天。所以我现在这几天嘛，我把当然把古月老师也拉到古月呆萌里面了。 那我拉的比较晚。 对，晚也就晚了两三天，其实这个群也就不到俩星期。那么所以我们一天到晚就聊古月，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古乐迷了，就变成。 而且我觉得好像真的是啊，草长莺飞的季节，再听听古乐，感觉还是很舒服，感觉很好的。 对的。 但是你要说这个冰雪大雪纷飞的时候听古乐也挺温暖的。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像前两年室内乐大家听的不多，到现在逐渐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我觉得对于古乐来说也是这样。 那当然。 你看，以前我们提到盛元是巴哈音乐的专家，真的是巴哈音乐在当今什么国内演奏的领军人物。但是现在提到你，可能更多的想到这个古乐，而且去年年底看到你和舞蹈学院的那个舞蹈的尝试，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对，我们那个古乐群里还有舞蹈家呢，都藏龙卧虎的，反正。对，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好吧，因为好久没见，也有太多的话题要说。 对。 那我们继续来听音乐。 好的。 来听第三段。Thank you.

2018年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每周发布周榜五名，每月发布月榜十名，年底在月榜人物当中选出2018年度十大北京榜样。市民可以积极发现并且举荐身边的榜样，礼遇榜样，传递感动，彰显榜样的温暖和力量。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日前启动，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到五月底，面向全球华语电台征集参赛作品。本届大赛分为原创广播节目类、创新广播节目类和原创广播公益广告类三个类别进行分组评选，每个类别都会评定出不同等级的优秀作品，并且给予奖励。参赛作品的征集时间是4月20号到5月20号。日前，一场草编潮流秀在北京花乡奥莱村开幕，模特穿着用麦秸秆编织成的时装走秀，低碳环保的草编时装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草编时装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草编传承人河北省大名县王群英设计制作。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邀请盛元先生，我们 对咱们继续聊前面的 古月谈古月， 古月谈古月。对，这个曲子是上半时最后的那个曲子啊，咱们继续聊。这个意大利作曲家科莱利也是一个小提琴家，他写了大量的小提琴奏鸣曲啊、协奏曲，这个是其中非常出名的一首。弗利亚啊，弗利亚，刚才咱们说了，得有巴洛克时期，可能得有100多个作曲家啊，150多个作曲家拿它来写变奏曲。实际上这个曲子啊，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低音的音型， 而且我记得弗利亚是一个调式嘛， 是 弗利亚是吧， 弗利吉，对，那个是弗对不起，你把我 没关系，我已经把你绕晕了。那、我们继续 啊，那个这个弗利亚它是一个低音，然后你在低音的基础上，每个人可以编自己的旋律，然后编自己的变奏。所以前面那个库珀兰的那个曲子，实际上也是弗利亚，只不过它的旋律写的跟克莱里的不一样。 我们听一下，再回头。 好的。咱们现在放一下那个克莱里的，从头放。他虽说调不一样啊，但是他们的和声的进行是一样的，低音是一样的，但是一听这就是一个是法国风格，一个是意大利风格。风格 对， 怎么说呢，就是法国风格有很多装饰音在里面， 就是晃来晃去，对对对， 宫廷巴洛克罗可可时期的那种装饰， 对了，对了，那种装饰，它的这种装饰音乐里面的装饰音，实际上跟它的舞蹈的一些手势啊， 嗯、 动作呀、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哎，非常的美。但是意大利人他们更旋律化，更喜欢歌唱， 嗯， 所以克莱里他就会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这个旋律来，但是，这个库珀兰。就是非常装饰性很华丽的那种方式、嗯嗯、所以法国音乐里面羽管键琴也是非常的这个盛行的，因为羽管键琴适合弹这种装饰音嘛。 哎， 那么像这个意大利人，那么他们就有很多小提琴的作曲家， 嗯， 包括19世纪的帕格尼尼，所以他们都就是民族性啊，就会影响到他们的音乐，然后他们的历史等等。 魔鬼的颤音也是那个时期的， 对、嗯、是的是的， 嗯 啊，所以啊，这个就是 卡尔蒂尼，对， 那他对了对了、嗯、非常多的意大利的作曲家都是小提琴家， 对， 在那个时代，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就是它的我刚才来之前还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谱子啊、 嗯、 它的谱子实际上上面写了一个旋律，就是小提琴的旋律，然后底下它就写了一个低音，它没有写任何其他的东西，那么你照着这个低音啊，你自己去编啊，就是这个弹羽管键琴的，或者甚至于你可以是拉这个低音叫古大提琴啊，就钢把这个乐器、 嗯、 或者其他的什么比如说柳特琴啊什么的，你都只要是能有低音能有和声的乐器都可以拿它来给小提琴伴奏。 因为一说到这里啊，我就想起这个爵士乐、 嗯哎、 很多爵士乐为什么好多改编跟巴洛克很，其实到越到古典浪漫越不好改了， 对， 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即兴的成分。 我太棒了，我就是刚才想说这件事情、 哦、 对，我就是想说这个其实古乐跟爵士它在很多程度上它的演奏跟创作的理念是非常相近的、 嗯、 爵士乐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嗯、而且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为什么爵士乐想找一些很多这个古乐啊，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来改编， 嗯嗯， 因为那个时候它确实给你改编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你只要有和声，那么其他的旋律啊什么都是可以变的，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两个东西看似很远，但实际上理念是非常接近的， 对，所以就是、 啊 这种复古或者说人类的这种重新的致敬前人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对， 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古乐或者说巴洛克时期的各国的音乐，你刚才说到法国、 嗯、 说到意大利，其实我在想、 嗯、 要是再到德国的话，就是那个花纹啊装饰啊线条会更加简单一些。 嗯， 可以这么说吗？ 嗯，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音乐 可以、 嗯、装饰， 也可以这么说吧。是，我觉得德国的音乐 你有不同的看法是吧？ 德国在那个时代，他们的音乐是吸取了当时各国的优点的一个大杂烩的一个音乐。他们有，当然德国有自己的传统。但是他们同时会广泛的吸收这个法国音乐还有意大利音乐，巴赫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嘛，所以德国的音乐可能属于一个，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巴洛克作曲家，甚至于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是德国人哈、啊、因为巴赫在那个时代他又去学习法国的音乐，又去学习意大利的音乐，他又学习德国的传统，他是来者不拒的，但是法国人是很不喜欢意大利人的、 嗯、 意大利人当时也是很不喜欢法国人的，所以他们法国跟意大利的传统是非常鲜明的，而且是有对比性的，互相不兼容，但是德国人巴赫这种人他能把这两个东西搁在一起， 汲取众家之长， 对对，所以他最后变成最伟大的。 而且我们说到巴赫，他就足不出户类型的，就是不是很出远门的那种，但是却可以吸收这个众家之长。 是是是、 嗯， 所以这个汲取众家之长这件事还真不需要旅行这么多。他当时其实，那个走的那个路啊，可能也就出不了河北省。但确实是他以前比如说到处去找谱子， 嗯， 那么他也能够学成当时的国际化的国际范儿，咱们讲。 哎、嗯，而且还有一个话题， 嗯， 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古乐， 嗯， 它 它是从什么时代到什么时代呢？因为刚才你说，比如说用肖邦那时候的钢琴弹肖邦的作品，嗯、算不算古乐？ 哎，这个是哈、啊，你老问这种刁钻的问题哈、啊。哎，这个如果在20年前，它肯定不算。 嗯。 但是现在因为肖邦离咱们也比较久远了，那么所以慢慢的古乐所涵盖的这个范畴就会越来越广。那么其实这个古乐很有意思，一开始肯定是讲的巴洛克和之前，甚至于连古典主义的音乐家都不是音乐家作品啊，都不完全算在古乐的范畴里。 嗯， 但是后来就会包括什么莫扎特呀、贝多芬，这也算是古乐。 嗯， 那么这个包括了，那么近可能10年吧，像一些浪漫主义作曲家，大家开始重新研究他们的演奏实践里面的一些这个当时的习惯啊，或者当时用的乐器等等，然后复原当时的情景和演奏的这个风格。那么这可能他的起码他的研究方式哈、啊，跟古乐是一样的。那么我相信再过10几年20年，浪漫主义的演奏也都会变成古乐的一部分，最终这两个可能就会合到一块了，它就没有什么区分了。 这一首我们现在已经听了第三个版本了。 嗯，对，这个也是还是克莱里的这个弗利亚的这个奏鸣曲，但是一听演奏是不一样的啊、 嗯 哦，给人感觉完全不同的这种感觉。可能有的这个比较门清的观众啊、听众啊听出来，这是梅纽因早年的一个录音。梅纽因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小提琴家，那么他在他那个时代，古乐还没有兴起，起码梅纽因本人不受这种古乐的本真主义的这个影响、嗯、但他拉出来的东西是十分浪漫的那种，比如说滑音啊、柔弦啊，然后哪儿抻一下就给你感觉浑身就是酸爽你知道吗，就是他又不舒服，但是因为不舒服就觉得特舒服。伴奏是钢琴伴奏的，不是羽管键琴。那么然后他这个曲子到后来啊，他还改了很多东西啊，他连变奏的变得都不一样了，变得很小提琴化。哎，比如说这个，对了，这个已经不是 对啊，那时候哪有这个？ 哎，没有这种技巧了，所以他已经变得相当的浪漫了。 嗯。 啊，那么现在就有一个这个，我还想问问古乐了，啊、就是说好，那么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巴洛克时期的风格？他肯定不是。好，那么他对吗？如果他就是你说这东西他对吗？我就想问你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看以什么样来为界限，你一定要按照本真的方式，我说的是本真啊、 嗯嗯、 并不是说古乐， 嗯， 他认为他是不对的， 嗯， 但你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我说对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嗯， 就是就像1000个人都有1000个人的演奏，而且又不难听，而且算是梅纽因式的一种克莱里吧。 对， 我觉得可以，而且尤其是在当代， 很多人就是太熟知古典音乐的人真的喜欢听不同的版本啊。 对， 但有些人就比较绝对，一定要研究本真的人就是不喜欢。嗯， 对， 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喜欢听或者喜欢吃不同的菜是一样的。 对， 对，是的。 你觉得呢？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其实这个就也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巴赫，你在钢琴上弹巴赫，可不可以，对不对？这那么你要从本真的角度来讲，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巴赫那个时代没有钢琴，起码没有现代钢琴。但是你现代钢琴上弹出来好听吗？哎，我觉得挺好听的。 好听。哎，如果钢琴上不让弹巴赫了，那我觉得就是矫情了。 对， 简直令人气愤。 是是是。哎，但是有的那个呆萌啊，会觉得你在钢琴上弹巴赫本身就是令人气愤的事情。 太学究气了。 对对对。 就呆了。 哎，下次我找一个呆萌来跟你聊聊 争论 呢。 那我就跟他肯定 吵。你别掐别掐。对对。 有可能。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好啊。 其实我觉得对对，这种不同的思想的碰撞是非常有意思的。 哎，我也其实希望你看这个咱们那个群里古月呆萌的群里是很专业的。那我也想知道大众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什么样想法，也欢迎大家发言到我们的乐友会里啊。但是今天时间，哎呀，又快到了，只有3分46秒了。 嗯， 那我赶快说哈，其实在乐友会二班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郑强吧，郑强其实也是调音师。 嗯， 许郑强他是盲人钢琴师，调音师。 嗯， 他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律，他说这不是中庸律吗？ 嗯，啊，对对对。应该是英语叫 min tone。 嗯，所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哈，我觉得到时候大家很有意思。 对对，是的。他可能是用一种，我不敢瞎说啊，但是他跟这个那个我叫什么呀，泛音列呀什么的是有关系的。 对，因为 跟自然律有关系的。 嗯，我们抓紧时间吧。 嗯，好的。 要不然快进一下停一下其他作品，你今天很想带来的一些作品。 咱们我看看啊。哎呀，这我哎呀，我觉得我本人特别喜欢古尔德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 要不然我们也跳到哥德堡 啊，那就哥德堡，好的。 要不然因为时间只有2分50秒 啊，好的好的。 这个哥德堡跟我们以前习惯的，就刚才提到的这钢琴版是不一样的。 对，是很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他两个音下去，他就刻意的有一些不齐。 嗯， 这都是当时的一些演奏法，他的这个源头，我的理解它是跟柳特琴啊什么的都是有关系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羽管键琴如果弹齐了就不好听了。 哎，你的老师和，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倾向于兰多夫斯卡呀？ 也没有，那倒也不是。 是吗？ 兰多夫斯卡，严格的讲，从现代看来，他是一个始作俑者，但他并不是说，在古乐方面或者本真主义，他的研究或者演奏风格那么被人接受，在现代看来。 嗯， 但是你说他，你抛开这些学术，他是不是好听？他肯定好听。所以他是一个，夹杂着浪漫主义还有，本真主义的启蒙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结合体。 所以你现在在重新再听了这么多，而且你又弹羽管键琴， 嗯， 你回过头来，我不知道你现在弹巴赫， 嗯， 会不会跟前两年又不一样？ 哦，肯定不一样，非常不一样。 所以在演奏上，因为大家可能不习惯在钢琴上这种不齐啊，或者这种方式。 我现在这些都开始做了。 对，我猜你肯定已经开始做了。 对对对。 所以。 而且我听我自己的录音啊，比如说我2012年录的《哥德堡》， 嗯， 是那个样子，然后我2015年录的《Partita》6首就跟《哥德堡》不太一样了。